红灯的姨娘干娘，哦哦，贝拉的爸爸你是娘，哥瓦卡拉伊那个努巴拉沙，贝拉三拉拉阿哥三拉拉，比蒂那比蒂那哥。 Sabi niya sa'yo